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即使什么也无法改变，还是要努力工作。大家好，这里是99TV苗知识，我是 Joy。 之前我画了七期讲述了 Alpha 原版故事，还没看过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哦。如果说 Alpha 故事讲述的是第18使徒人类如何合为一体的话，那我今天要讲的工作细胞就是人体的微观世界。每个人身体中的细胞每天都在做什么？不断的努力工作换来的可能是灭亡。估计在人体中最重要的就是红血球了，每天要负责给其他细胞送去氧气，就像宅急便一样，每天都要忙碌的到处送货。而白细胞就是身体中的自卫队一般，时时刻刻都在与侵入这个世界的细菌战斗。那么担任清理变异细胞或者被病毒劫持的细胞，就会出动犹如 FBI 一般的杀手 T 细胞，清洁体内的巨噬细胞与负责修补血管的血小板。它们每天都需要日复一日的工作，直到死亡。当然也有细胞保养机制，也是唯一可以松口气的时候。这部动画的主角真的就是刚刚毕业的红血球 AA2153， 他是一位性格开朗、很有使命感的红血球，并且有一位要好的朋友 AC1677 总是在一起工作。而我讲的是工作细胞 Black， 今年一月开播的动画，与原版的工作细胞人物设定都是反过来的。原版的红血球是女性，白血球是男性，可是在 Black 中是相反的。我个人感觉，不论是故事的铺排还是画工，这部外传都远超原著的感觉，而且还让我知道原来让男生兴奋对体内细胞来说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Black 是描述在一位有吸烟饮酒并且睡眠不足压力超大的身体中那些工作细胞们的故事，同样以红血球及白血球为主角群，但呈现的却是细胞们在恐怖的环境中过度劳动的样子。这部作品应该能唤醒生活方式不健康的人们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这个方式的确有一定效果。我看过本片后却有一种为红血球担忧的感觉。工作细胞 Black 比原版的细胞在紧迫感上有很大进步，一场接着一场的战斗，就像 Alpha 中人类对付使徒一样。这些刚刚进入研习红血球的新人被前辈告知，其实现在人手不足，没有时间慢慢研习了，直接在工作中学习，并交给了他们大量的工作。这里只会面临无穷无尽的工作，只要成为红血球，你的任务就是运送氧气，运送氧气，一直运送下去就对了。这一番话使得新人红血球们对未来的美好幻想破灭，就犹如刚刚进入社会的大学生，一下子就落入了繁重枯燥的工作之中。心脏主动脉的门一开，那些红血球就立即飞奔出去，为这个世界所有细胞运送氧气，也开始了他们在那黑暗中充满危险的一生。对于这些初次上阵的新人，很多都会迷路。就在这个时候，主角发现自己找不到去胃的通道，正当主角翻看笔记时，忽然遇到一群正要赶往胃部的血小板。主角终于来到了胃部，见到了在延禧影片中热情的胃部主细胞。可是主角见到了主细胞是一个脾气超坏的大叔，一来就责怪主角氧气送得太慢。当然作为新人被骂估计也是预料之中，可是当他按照延禧影片中告诉主细胞自己名字时，主细胞十分惊讶，这是很久以前拍的影片了，竟然现在还在用。现在工作环境大不如前，已经恶化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当初的那份从容早就不在了。这都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主人疲劳累积、睡眠不足、暴饮暴食造成。无论这个世界的细胞再怎么努力工作，情况也只会越来越糟。这就像是在社会不景气时毕业的学生，不但是工作繁重，而且看不到希望。由于公司营业不理想，所以需要裁员，剩下的员工就需要更加努力工作，可是依然无法改变什么，直到公司结业为止。由于人手不足，所以氧气只能优先供给主要细胞，这引来末端细胞的抱怨，还要有前辈帮忙化解，不然主角这位新人还真是不会应付。原本教育新人是红血球前辈的责任，可是主角运气不好，遇到了人手紧缺的时代，现在没人有功夫指导新人，这主要是压力， 导致为了优先维持生命，减少了末端的血液流动。主角与前辈一同运送氧气时，发现血管通道被很多凹凸不平的物体覆盖。他们发现原来这些物体是 LDL 偷偷移植在这里的。 LDL 就是一些坏胆固醇，他们将肝脏制造的低密度胆固醇非法遗弃在这里。要是血管被堵塞了，就会引起动脉硬化。如果红血球不能通过血管的话，免疫力下降，这样细菌就会增加，十分危险。好不容易循环了一圈，可是刚想休息一下的主角被责骂，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不能像以前那么舒服的工作了，并催促他立即准备出发。主角与前辈就快完成第二次循环，就在经过消化系统时，没想到突然发生了状况。主角见到许多红血球被气体包围，非常痛苦，而这就是一氧化碳，它会迅速与红血球结合，使得红血球无法运送氧气，也就是说整个世界会陷入缺氧。这时尤鲁艾法中的 NERV 的指挥中心，他们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似乎是某种毒素入侵，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微血管缩小。指挥中心立即对毒素分析，原来是乙烯胆碱受体出现异常，导致指挥中心系统混乱。乙烯胆碱受体是中枢及周边神经系统中常见的神经传导物质，负责接受神经传递物质。如果吸入了过量乙烯胆碱，心脏过度收缩无法放松，会导致心脏麻痹致死。可一氧化碳的问题尚未解决，血管中竟然出现了许多肺炎链球菌，这是会引起肺炎以及败血病的元凶。它们需要吸收细胞的养分，所以会攻击细胞。很多刚刚被一氧化碳结合的红血球被肺炎链球菌啃食。就在肺炎链球菌准备攻击主角时，突然冲出来一位白色性感少女，将肺炎链球菌斩杀。原来这就是身体的守卫白血球，专门负责消灭一些入侵的细菌以及病毒等异物。那些肺炎链球菌在白血球面前不堪一击，但是由于细菌的数量众多，所以白血球也只能不停地战斗。就在这时，前辈对主角说要继续运送氧气，可是死伤了这么多红血球，并且前方的一氧化碳依然存在的时候，主角感到十分崩溃。但这就是红血球的使命，不管发生了什么都要运送氧气，不然其他细胞就会有缺氧死亡的风险。红血球的工作真的是充满凶险与劳累，但是它们又是那么的重要，所以负责保护它们的细胞也很多。除了白细胞，还有锯齿细胞，它们也是白血球的一种，可以捕捉杀死细菌，找出抗原以及免疫情报。主角看到这个世界的细胞都似乎累坏了，大家都和自己一样非常辛苦。就在主角将氧气送到口腔时，他吓了一跳，这里就好像起火了，原来这是口腔溃疡引起的炎症。主角正准备送氧气给口腔黏膜细胞，突然细菌从溃疡入侵，这时白血球终于感到化解了危机。白血球解决了细菌后，立即将细菌尸体吃掉，这就是吞食作用，也是白血球的任务之一。这种场面红血球在工作中经常遇到，不但有繁重的工作，就连工作环境也如此凶险。一次主角与好友一同去到尿管附近时，忽然血管壁破裂，并且被异物堵塞。指挥中心立即响起了警报，一公分的石头到底要怎样排出，就连指挥官都感到十分困扰。这个就是尿路结石。尿路结石一般都是肾脏在过滤血液时排出的草酸与钙质在尿液中结晶所致，这使尿管的损伤扩大，大量的红血球掉入尿液中形成了血尿，现在的心跳与血压上升，指挥中心也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么棘手的问题。就在这时，忽然有发现异物从尿道入侵，并且移动迅速，已经通过膀胱撬开防溺流阀进入尿道管内了。这其实是经由尿道的碎石方法从尿道植入内视镜，然后用雷射将结石震碎的手术，终于化解了一场危机。但是现在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血小板立即过来修补伤口，以免再有红血球掉入尿液中。主角发现大量白血球聚集，这表示有细菌入侵，就是因为之前的管子导致大量的细菌进入到体内。这真的是出乎指挥中心的预料，因为原本有防溺流阀，一般细菌是无法进入体内的。可现在的问题是，那个击碎了结石的管子还插在那里，那些细菌可以顺利进入到膀胱，现在有发生急性肾炎的可能，所以指挥中心才会调动大批白血球来守卫最后防线。就算这样，双方的数量差异还是很巨大。 大量细菌涌入使得白血球陷入苦战，指挥中心立即要求巨噬细胞前来增援，可巨噬细胞行动速度太慢，所以远水救不了近火。这时指挥官做出了最坏打算，实在不行只好放弃一个肾脏。人体有两个肾脏，失去一个还可以工作。雪上加霜的是，原本就不充裕的白血球很多与细菌战斗时落入尿中，形成尿浓，形势越来越处于下风。眼看那些细菌就要侵入肾脏了，突然一声爆炸，似乎有扳手赶到。这就是抗菌药，是一种阻碍细菌 DNA 复制来达到消灭细菌作用的药物，总算再次度过了一场浩劫。虽然这次得到了胜利，但是指挥官清楚，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末路。经历了上次的凶险，主角终于有机会与自己的朋友见面。大家都十分不顺，他连一半的氧气都没送完，工作压力让他们都喘不过气来。这些新人红血球已经累坏了，这惊险万分的旅程实在让人难以支撑。就在这时，一位长辈说，根据经验今天会下雨。下雨，果然没过多久就开始洒水。长辈叫大家不要紧张，这其实是酒精。酒精进入体内后可以暂时让血液循环变好，每次在高强度工作后就会这样。人们喜欢用酒精来舒缓压力，这样虽然可以让循环变好，但是也增加了脂肪的吸收，使得血液变得粘稠。而且如果持续，红血球运送的就变成了酒精，其他细胞不喜欢酒精。有些刚刚加入的新人也对酒精有不良反应，长辈看到新人还不适应酒精，所以就带他们去一个地方放松一下，让身心舒畅的地方，那里就是肝脏。第一次来到肝脏的新人十分惊讶，这里开了各式各样的店铺，十分繁华，是身体中最大的器官，看起来有些像歌舞伎町一样。这里不但是要负责三大营养素的代谢，还会负责制作胆汁、解除有毒物质等等。这里红血球长辈一脸坏笑地对主角说，我来教你什么是深奥肝脏享乐法吧。接着他们就进入了一家类似夜总会的地方，这里有很多身材火辣、衣着清凉的肝细胞。原来这里的漂亮肝细胞小姐会给红血球准备特殊饮品，是可以分解红血球身上酒精的酵素。喝完酵素，红血球们一番诉苦发泄后开始欢声笑语举杯庆祝。可是主角却无法放松，他才刚刚亲眼见到前辈在送氧气途中惨死，他怎么也无法做到像没事发生一样。他觉得像肝细胞这样的精英细胞无法理解他们的辛劳，他们每天冒着生命危险运送氧气，可是却是最不重要的细胞，就算失去了几滴血，对这个世界完全不重要。这时身旁的长辈立即制止了主角的宣泄，其实肝细胞也非常辛苦，由于不良的饮食以及饮酒，乙醛导致了肝脏无法分解脂肪，形成脂肪肝，这给肝细胞带来巨大的压力，持久下去的话会造成肝硬化。看来所有的细胞都很辛苦，都在努力的工作。当然红血球的另一个乐园就是肾脏，这里与肝脏不同，没有喧哗的店面，也没有那些华丽的装潢，不过这里更加让人放松，有一种典雅的气息。这里是为红血球清洁的地方，有些像澡堂一样，这里有很多肾丝球，可以为红血球过滤身上的污垢，将血液中的废弃物转成尿液。肾丝球工作看似简单，但是它们可是要20小时360天不停工作，肾脏的细胞无人可以替代，所以不管发生什么都要默默的工作。人类从出生开始就有200万个肾丝球，但是肾丝球如果损伤是不会再生的，所以只会不断的减少。如果没有肾丝球，那么人体将会堆满废物，所以肾脏是沉默的器官。肝脏与肾脏也是红血球唯一可以放松的地方了，算是红血球的乐园。现在的指挥中心十分担忧，因为身体在战斗中一次比一次差，就算如此也还是要工作下去，些许的牺牲也是在所难免的。突然指挥中心向身体所有器官发送紧急通知，身体正准备进入兴奋状态，就算经常抱怨红血球送氧气慢的细胞都不再刁难了。这一刻对红血球来说是面临一场战斗。很快红血球就收到通知，需要去指定地点集合，等红血球大量聚集在一起，然后指挥中心发话，现在这个身体要进行生殖行为，并且已经进入兴奋状态。对于身体来说，除了维持生命，生殖行为就是最重要的事， 这次是否成功繁衍后代就要看大家的表现，所以这次的红血球的任务就是勃起。看到这里我才知道，原来男生的那里像气球一样是被血液冲胀起来的，要让红血球们将眼前的海绵体充满血液。主角其实之前运送氧气时来过这里几次，海绵体里有很多细微的血管，非常狭窄，可是兴奋时的海绵体会对一氧化碳产生反应，使得血管松弛，冲入大量血液。等血液流入内部后，要尽力撑开血管壁，压力上升后就会闭锁静脉，导致红血球无法离开。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但现在的身体免疫力下降，所以白血球十分担心，并邀请主角帮忙送氧气去肛门，那里是生产精子的地方。肛门就像一个巨大婴儿房，这里有许多像新生儿一般的精原细胞，这些可爱的精原细胞长大后就是精子，而照顾这些精子长大的就是赛特氏细胞，这些精子遇到卵子后就可以诞生新生命。这么小的精原宝宝就是一切的开始，但是如果红血球未能成功的话，他们将无法展开路程去到卵子身边，这样就会失去了创造新世界的机会，这些精子也将失去他们的价值。所以为了精子，为了新世界，红血球们一定要完成这次任务，不管多么艰辛都要成功。红血球能否成功完成任务，送精子们去到他们该去的地方，身体内最强特工 T 细胞如果过于劳累会造成怎样可怕的后果呢？请继续收看下期的解说，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今天就先到这里啦，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帮忙点赞分享这个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按订阅哦，然后开启旁边的小铃铛。那我们下期见吧，拜拜。